这几天喉咙不是太好，如果有人愿意用祷告来托住我，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打开你的话语，在你面前存着谦恭的心，一起来仰望你圣灵的指教和引导，帮助在这里传讲的人、聆听的人，我们都一起谦卑受教在主面前，你开启我们的心眼，能够进入明白你属灵的真理，并且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有生命的能力，能够实践你所吩咐的。奉耶稣名求，阿们。一个健康的教会应该关注哪些事情？我想要提到健康的教会关注的事情是非常多。有人说是垂直的维度，应该关心敬拜，应该关心赞美，应该关心祷告，这显然都是正确的，也是对的。但是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个健康的教会，从水平的角度，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一个健康的教会他关注的焦点应该是什么？在教会做同工的弟兄姐妹都已经认识到，只要你参加侍奉，你多开好多的会，好多的细节，好多的节目，好多 program， 这些都是合理的，也是应该的。但是如果这样的一些事情多到一个地步，使得我们没有时间来做主吩咐教会应该做的焦点的事情，那很可能我们在能量上、资源上、恩赐才干上就不是非常恰当来使用。就像一个家庭里面，如果很天天都在爸爸妈妈都在忙碌很多很多事情，但是就是没有时间，没有花时间跟他孩子陪他的孩子，尤其在他成长的关键的时刻，那样的家庭也可能能够运作，能够运转，但是时间就会暴露出那样的一种养育的教养方式的裂痕和后果。教会也是一样，教会关注很多很多事情，我们关心援助的穷人，我们关心我们的建筑，我们关心地毯的干净、厕所的颜色，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们有多少时间来关注弟兄姐妹灵命的成长？有多少耶稣基督的门徒在这里被造就？如果这件事情被忽视了，那教会就像一对父母一样，关注了好多的事情，却把孩子花时间陪伴孩子、帮助他成长这件事情忘记了。我很佩服我们中间有一些家长，他们在美国，大家都是来到这里高学历，来这里追求科学，也追求幸福的生活，无可厚非的。但是在很关键孩子成长的时刻，他愿意放下高薪的收入来陪伴孩子那几年走过，这样的一种父母的投资，我相信是一定会有回报的。你不必内疚说好像我们两个人工作就不一定是这样做了，但是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你有没有把该专注的事情放在第一位。Let first thing be first， 有一个人说 The first thing is Let first thing be first thing， 我忘记谁讲了，最重要的事情是把重要的事情当作重要的事情啊。这句话讲起来，英文讲起来好像很那个，很绕口，但是有智慧的人就是把重要的事情当作重要的事情，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教会也是一样，把门徒造就和灵性的成长应该成为一个健康教会关注的焦点。如果这件事情一个教会忽视了，其实教会久而久之就会露出他成长的缺陷。我们今天来思想的经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路加福音第九章23-25节，许多人都会背。耶稣这地方教导我们，我们再重新再读一遍，一起来读路加福音29:23-25。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了全世界，却丧了自己， 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非常清楚讲到门徒的代价，但是我想在今天思想这段经文以前，我们来看看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在每个时代他面对的挑战不太一样。耶稣的呼召是对任何时代在他回来之前都是有效的，但是有什么样特殊挑战在我们的时代呢？姜斯大是一位神很重要的仆人，他被称为新教的教皇，不是因为他也很有权势，是因为他的生命和他的信息影响了他所侍奉的年代。这位老人家在快要离世之前88岁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本书，封笔之作，叫《世界在等待的门徒》，英文叫 The Radical Disciple。 The Radical 这地方 Radical 不是激进的门徒，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门徒，彻底的门徒。他在临终快要见主的时候所留下告诉他所影响所侍奉的群体，那是要做彻头彻尾的基督的门徒。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在这个时代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他提到四个方面的思潮影响我们，使我们不能做得很好。他提到的第一个是多元主义，多元主义就是告诉我们条条道路通罗马，真理没有绝对的，都是相对的，我们不需要多分析，这是典型的后现代的思维，使得传讲绝对的真理、独一的基督变得非常的困难。所以做基督的门徒在这样的时代里面，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以至于当我们意识这个时代的时候，当我们传福音，那些在微信群里面、在同学圈里面传福音的时候，别人有特殊的反应，认为凭什么你这样说，你不要觉得很突然。当我们遇到别人的那些好朋友那些回应觉得很突然的时候，说明我们没有预备好，或者对这个时代我们洞察的不够。这是他要我们看见在多元的时代里面传讲耶稣基督独一的真理是非常大的挑战。第二方面他提到物质主义，这不是哲学上的无忧主义，是指生活上的享乐无忧主义，物质主义。他典型指到，特别他说是自己所生活的西方的世界，那也是我们会众里面大部分生活的地方，物质非常的丰富，以至于这种丰富使得我们慢慢去脱离，或者说觉得不太需要去依靠神。所以在这种物质丰富的世俗化的时代里面，我们如何来操练内心的敬虔，对上帝的仰赖，就是这个时代的门徒非常艰难的事情。我们有能力，我们有资源，我们很容易靠自己，但是这个时代的门徒也是跟是当初的门徒一样，都要去学习信靠，学习仰赖。第三个他提到的挑战是道德的相对主义，或者伦理的相对主义，跟前面的多元主义是一样的，类似的，他只是在道德伦理里面没有对错的，我感觉好就可以。特别在青春期孩子身上看得非常的清楚，不但在青春期孩子身上，在美国主流的学校园里面教导的也都是这类思想，他把教导这类思想的人当作心灵开放、非常广博、非常接纳心的人，以至于他高贵化了持这样一种道德相对主义的人，使得基督徒传讲福音说只有基督的真理是正确的，只有基督的伦理是正确的时候，别人说你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你是一个刚硬的，你是一个落后的，你是个僵化的一群人。所以在这样的时代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你宣扬耶稣基督的伦理的时候，你要面对别人的嘲笑，可能超过其他的时代。第四个方面他提到我们内心的软弱自恋，特别在西方个人主义盛行，这样的思想也很快影响到中国，影响到其他地方。个人主义使得觉得我们自我非常的重要，以至于碰不得。他说这样的一种思维使得我们跟随耶稣基督门徒的时候舍己变得非常困难，自恋跟舍己是敌对的。 所以那些潜能的思想，那些心理学的思潮，发掘你的潜能，要寻找你自我实现，这样的一种慢慢慢慢走向极端的时候，变成自恋主义，这使得我们这时代跟耶稣基督吩咐的要舍己，要对付你自己，变得格外的困难。虽然这样的四种思潮，姜思达指出，在任何的时代里面都会有，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尤其明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是在这样的氛围，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来跟随耶稣基督的，意识到我们的时代的艰辛，意识到我们内心潜在的试探，使得我们跟随基督的时候，我们更加明白哪里是可能是浅滩，哪里是礁石，哪里是陷阱。我们回到刚才的经文，首先这地方耶稣基督来对跟随他的人要讲到门徒的代价。耶稣非常现实，他不是去糊弄一群人来跟随他，让他做导师做师父的。他说，若有人跟随我，跟从我，就当舍己。他完全是自愿的，没有人被逼做耶稣的门徒了。在过去的时代里面，可能会有像冯玉祥将军，他一下就把一个旅还是一个师都受洗了，那个可能是被迫的。你不受洗，恐怕冯将军对你就不客气，被称为基督将军的人。所以他的师里面就是假基督徒很多，因为他命令下来受洗了，这种是例外的。但是耶稣这地方讲的是，若有人跟从我，是内心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自愿的，就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姊妹很熟悉这个词，背十字架、跟从、舍己其实是同义词的。背十字架就是准备去死的人，就是对世界的梦想、对世界的渴望、嫉妒，所有东西都没有了，马上要面对死亡的人。所以舍己这地方不一定是殉道，但是是对自己的梦想、对世界的贪恋要死去的一群人，这是舍己，这个代价很大的，很痛的。在这里久了的人怎么都知道，过去我很喜欢数学，现在已经不那么喜欢了。你要放弃的东西还不是非常卑贱的，还是自己过去沾沾自喜还是别人羡慕的东西，你放弃的时候那个是很痛的。那个东西你爱的很多，也觉得很高贵，也是可以造福人类的，当把那个放弃的时候很痛。但是做基督的门徒就应该有这样的割舍，当那些东西成为我们的偶像，拦阻我们背十字架跟随主的时候，那个就是要割舍的时候，要切断的时候。背十字架跟随主是一个很深的一个艰辛的历程，但是我们要常常反省，靠主反省，我里面的偶像是什么，我里面的挚爱是什么。大家翻经文后面一点点，在九章后面五十七节到六十二节，这里耶稣在这里招几个门徒的时候，反应看得出来他们对代价不太清楚。耶稣告诉他们，路上见到一个人，就跟他说，有一个人跟耶稣说，我无论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跟从你。这个非常好，表达表忠心，要跟耶稣。但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又对另外一个人，又对一个人说，来跟从我。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那死人埋他的死人。等等，呼召的路上都有一些借口。其实回去埋葬他的父亲是没有问题的，以利沙的时候也是可以，以利沙、以利亚呼召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是回去埋葬父亲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作为借口，这样的事情耶稣一下子看出来就是借口，还有好多借口。耶稣最后说，手扶着犁往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在十四章后面还很多人跟随耶稣，耶稣就讲出大家都很熟悉的，如果不爱他超过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丈夫、儿女，就不配做他的门徒。所以今天怎么跟随耶稣代价非常大，这个里面要是把你的所有的亲情的关系当中把耶稣基督放在第一位的，这个代价，特别是你家里和睦的时候，你觉得哇， 我舍不得我的太太，舍不得我的丈夫，舍不得我的孩子。如果吵架的时候，夫妻吵架的时候啊，就是把他放开很容易。为耶稣我放弃你，那其实是你吵架了。但是刚刚度蜜月回来，刚刚结婚，你为耶稣把配偶舍弃吗？不要误解哈，不要说不孝敬父母，不要说虐待你的配偶。这地方是说把耶稣基督放在第一位，用主的爱来爱你的父母，来孝敬你的父母，来敬重你的丈夫，来抚爱关怀你的妻子，这些都是耶稣基督的吩咐。但是耶稣这地方教导我们说，一个代价是跟随他的人不要把这个关系超过他。大家都知道，我娶师母的时候不只是看到她漂亮，是因为她说了一句话，我已经奉献要做传道人了，她说你不要爱我超过爱耶稣。哇，这话把我征服了。因为以前也有一个女孩子喜欢我说，杨敏，要不要你不要去做牧师好吗？有这样的孩子，以前我虽然长得不好看，但还是有女孩子喜欢的。但是她说你要不要不做牧师就可以。哎呦，我说你这个就是让我为难了，对吧？潘霍华在这地方，大家知道以前也给大家提过，他提到门徒的代价的时候，他提到廉价的恩典跟重价的恩典。廉价的恩典他说是讲论赦罪却不需要悔改，没有教会纪律的洗礼，没有认罪的主餐。他说廉价恩典是没有门徒训练的恩典，没有十字架的恩典，没有耶稣基督的恩典，非常可怕的。教会只要讲这种恩典，就很多人来，不用认罪，不用悔改，不用做门徒，不用背十字架。哦，这种地方当然好去了，尤其有饭吃，有人关怀，那只要几个人背十字架，大家都其他人都很舒服的。那种地方很多人去，那叫中产俱乐部。张路教牧师讲得好，在那里你可以找到朋友，找到玩伴，你也可以啊，有压力的时候，有特别姐妹有人倾诉，哇，弟兄也可以找到几个打球的人、骑车的人，然后痛苦的时候还有地方牧师师母会随便打电话。哦，这种地方当然可以去。如果奉献，哇，我奉献几块钱，谁知道我奉献多少？但是可以提供无限的服务啊，这种地方怎么能不去呢？但那不是门徒的心态。那你会把那样的人会把几个真门徒累死的。当然他提到昂贵的恩典，重价的恩典。他提到重价的恩典的时候，他说重价的恩典是我们面对的是跟随耶稣的恩典的呼召，恩典的呼召。他以宽恕的话语临到那破碎与悔改的心灵，破碎与悔改的心灵。他之所以是重要的，是因为是重价的，是因为他激励我们降服于基督的恶并跟随他。他之所以是轻省的，是恩典，是因为耶稣说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耶稣基督的恩典是重价的恩典，是因为他用宝血所买来的，我们要负他的恶来跟随他，这是重价的恩典。但是又是轻省的，容易的。当我们跟他一起背负，他跟我们一起背负的时候，多年前记到一位慕道友问一位出信的还是慕道友弟兄问得很好，在王志军牧师的家里，他说耶稣已经为我们背十字架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背十字架？弟兄姊妹觉得问题好吗？好，这是好问题的。不知道你们怎么回答。只有基督他背十字架有救赎性的功效，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背十字架不是赦免我们的罪，弟兄姐妹，也不是让我们圣化成圣。我们背十字架可以说成圣，但是不是圣化我们、救赎我们。背十字架是要不断的致死我们自己的老我、败坏的性情，上帝不喜悦的。这就是背十字架致死老我，这是门徒一生的历程。所以潘霍华讲过这段话，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是要招人来为他死的。这个图案里面 PPT 里面 PowerPoint 里面看到的是彼得被倒钉十字架的情形。当基督呼召一个人，他要呼召人去为他死，这不是说一定会殉道，这乃是说要不断的向自己老我、救我死去。潘霍华讲得非常的清楚，要向自己死去。但是这个死去不是靠自己，需要神特别的帮助。第二方面，我们来讲耶稣基督门徒除了代价以外，他有一些生命的特征。 有一些生命的特征。最简单来说，生命的特征就是因为爱主而舍己跟随主，因爱主而舍己跟随主。刚才提到的三节经文里面三个方面，舍己、背十字架，这都是同义词，都是要对付老我里面不断的死。但是弟兄姊妹，这不能够靠我们自己，需要圣灵的帮助。第三是跟随，生命特征里面舍己、背十字架、跟随是耶稣基督门徒的重要的特征。很多人在这个时代里面都想做领袖，但是想做跟随者的人不多。大家记得以前我可能提过，有一个大学收到入学通知申请 application form 收到很多，都写到那些 essay 那些文章里面都写到你将来的梦想，你想做什么，90%几的都是写要做领袖，都讲自己有多少领袖的潜能特质，写了好多自己过去做领袖的事情。只有一个人写到我要做跟随者 follower， 结果那个人很快就被录取了，因为领袖太多在一起很麻烦了。不是说你不要写哈，基督的门徒是因着跟随基督去带领别人，不是像那些法国大革命那些领袖，他说我们是领袖，所以我们跟随民众，那是错的，那是想要做民主领袖的人，他们都是民众说什么我就要什么，选票选民在哪里我就去哪里，如果选民败坏了，那个总统那个领袖也就败坏了，那个是政客。真正的领袖是跟随纯正的价值的，不是随着民众的，那是真正的领袖。林肯这种人非常稀罕，因为他跟随着价值，不是跟随着民众。他其他的领袖今天很多民众要什么我就要什么，他派很多人出去探听民众现在喜欢什么，他就讲什么话选票就来了，那是政客，跟政治家的重大的区别。但是基督的门徒是要跟随他，这是生命的特质。我把它分成三个方面，我们跳后面两章再跳一次。耶稣门徒我可以把它分成三个方面的，一个是向善的，一个生命的性情，一个向上，一个向内，一个向外。向善的要学习仰望他倚靠神，这是向善的。向内的呢，我们要不断的要舍己对付败坏的心情，而且要非常真诚的面对自己里面的败坏的心情，还要过简朴的生活，我一会儿还会提一点。向外的，我们要跟弟兄姊妹之间，我们应该要彼此坦诚的，彼此相爱，在主里面我们彼此相爱。对外没信主的人，我们还有福音的使命。我想我在过去的讲道当中，可将来都还会继续讲到这几个方面的性情，但是我想在这里总结，向上我们要基督的门徒要学会对神的信赖，特别是刚才讲过在物质丰富的时代里面，我们对他的仰赖变得非常的陌生，但是基督的门徒都是跟随他的，所谓的门徒就是跟随师父的，学习仰赖他。所以神爱我们，许可我们这些很能干很有资源的人有些难处，弟兄姊妹千万要珍惜这样的机会。当你遇到一些下一步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你要看见这是恩典。当你看见下一步，主啊我不知道怎么办，感谢主，学习仰赖。当你内心里面有一些私欲出来的时候，嫉妒别人纷争开始，主啊你帮助我舍己对付老我。当我里面开始虚假专做属灵的时候，主啊你帮助我 authentic 变得真正的门徒，愿意坦诚在主面前，甚至也在你亲密的门徒群体里面。当你想奢华过豪宅买名车要彰显你身份的时候，说主啊你帮助我过简朴，因为你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这些都是对我们弟兄姊妹非常适合在这样一个物质丰富的社会里面时代里面。我们可能因为淘金来到这块土地上，享受过一个幸福生活来到这块土地上，但是做基督的门徒却相反的道路，我们要过简朴。当我们开始冷漠对外部的世界，弟兄姊妹的爱心缺乏，慢慢爱心渐渐冷淡了，对外部的福音使命还是渐淡冷淡的时候，主啊你激发我内心对弟兄姊妹的爱和对福音的热忱，求圣灵来激发我们对福音的热忱，对失散灵魂的关注，这就是做门徒的。 第三个方面，基督门徒的灵性成长，灵性操练和成长。 Disciple is discipline， 这两个字是一样的，做门徒就是操练。一个门徒不操练，是操练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看重。有人说冠军不是在跑道里面才成为冠军的，跑道里面只是把他冠军辨认出来而已，他那个人其实就是冠军，只是那天跑步的时候大家认出来，哦，他是个冠军。冠军是在他操练中间，有些有能干的那些分辨力的人看见一个人运动员怎么训练，他就知道他能不能拿名，能不能进入什么决赛的，他训练的方式。中国人讲一句成语说，宁愿陷于不如退而止网。我们在教会里面很看到弟兄姊妹很羡慕，我已经很高兴，然后看到别人羡慕别人生命多好的时候，不是在后面论断人，而是在后面窃喜，不是窃喜，慢慢的羡慕别人，叫怎么讲，就是不是窃喜，叫我们华人都没这个成语，可能我们在后面偷偷羡慕别人不太多哈，连成语都没有，可能我不懂。但是基督的门徒应该有这样的羡慕，然后退来止网，就是别人鱼钓得很大很会，我回来止网，别人生命很好我很羡慕他，但是我回来做操练。操练是进前的秘诀，我们必须学会。 Jonathan Edwards， 美国非常有名的神学家，神中院的仆人，他提到说，真正的属灵的成长不是更多信仰的兴奋，不是更多宗教的言语，不是更多圣经的知识，也不是更多对教会活动的关注。他说真正的敬虔，真正的灵性成长，乃是过圣洁的生活，根植在基督舍己的生活里面。一个圣洁舍己的生命，在 Jonathan Edwards 看来是一个真正生命的不会出错的一个彰显。其他刚才前面的都可以是虚假的，可以装出来的，但是舍己对付败坏性情这样的圣洁的生活追求装不出来的，他只能活出来。所以我们不能看见一个人圣经知识很丰富，在教会很活跃，你就认为他就是一位属灵的人，也不要看一个人会讲道会教导主日学他就是属灵的人，也不一定做牧师长老执事他就是属灵的人。虽然我们教会里面也还是不错了，但是不一定就是，只有那些勇于面对自己败坏的性情去悔改流泪，特别不要在别人面前流泪，自己内心痛苦，为那些谎言，为那些欺诈，为那些自我骄傲，为那些看不起人，为那些败坏别人名声的人，内心痛楚在神面前去悔改的人，那个是希望，那个是自由，那个是释放，那是真门徒的标志。操练可以分成生命的操练跟侍奉的操练，刚才讲过一些三个方面。在生命的操练里面可以看信心仰望的操练，就是神许可我们一些难处，让学习仰望他，这是门徒的一个标志，向上学习聆听他的声音，分辨主的声音，学习仰望他。舍己的操练，舍己的操练能够看见罪的时候能够厌恶罪，像清教徒神学家John Owen 说，你要恨恶你的罪，你才可以有希望成圣。你要很喜欢你的罪的话，只是怕别人看见，那样的人是不可能成圣的，他也不可能舍己的。只有内心恨这些自己身上的罪的时候，那个人才有希望，他才有可能改变。真诚的操练，坦诚在某些你安全的群体里面坦诚你的软弱，那是何以的弟兄姐妹，也是帮助你真诚地面对自己。我对认识十年以上的人，从来没有跟我分享过软弱的人，我一直保持戒心。我认识十年以上的，我还没有知道他一点点软弱的，我很介意，很戒心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包装得够好，或者不让我知道，他其实是极缺乏安全感，也不太愿意面对自己的。那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我认识十年以上从来没有分享过软弱的人就是完美的人，但是我宁愿相信这不可能。悔改的操练， 基督徒不但是认识耶稣基督那一刻我们认罪悔改不认识这位神，但是还要每天想到自己里面生命里面有没有得罪神伤害人，到主面前去悔改，常常这样的操练，这是舍己的操练。跟神悔改还不够，如果你得罪你的配偶得罪周围的人还要认错，很多人说我跟神经常认罪，但这个就跟人不认错，这是虚伪的弟兄姊妹，这是虚假的，骗自己骗人，这叫自欺欺人了。不要骗自己，神是轻慢不得的，你的配偶也是会知道的。简朴生活的操练刚才提过，常常想到哪些是为了我的地位名声让人羡慕我购买某些东西，还是说我真需要它？需要跟想要的非常大的区别。侍奉的操练在刚才讲的关怀和侍奉，效法耶稣基督舍己，效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效法耶稣基督因着道成肉身进入他人的苦难。我们这些东西还会在其他时候还会多讲，怎么样进入别人苦难，怎么样穿到别人鞋子里面去体会别人的艰辛，以至于才有真正的关怀。怎么样为门徒洗脚，不是教皇为红衣主教洗脚全世界都看得见，乃是在隐秘处没人知道的地方你扶持到别人，你侍奉了别人。我很感谢神，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单独陪伴那些艰难的人走过困境，或者有人中间被别人陪伴走过的，你知道那些人的爱在你身上。最后结束的时候， John Stott 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他一生走完生命快要走完生命的历程，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就在这书上他说，这一生天路之旅的最后心得，认真听哦，这是一位圣徒在临终之前讲的话，这一生天路之旅的最后心得，满有基督的样式，因为像基督是神对他子民的心意。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效法像这样的圣徒一样，去不断靠圣灵的帮助，致使老我里面败坏的性情，背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背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好，那我们在地上走了年日，别人可以认出来我们的确是像耶稣，就像出来的门徒一样，因为我们立定心志坚定地跟随他。 感谢神透过他的仆人